欢迎到我他餐的梁爱杰德。 我是梅若。 今日2024年93号 iPhone 16 Pro。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抢售嘅当日朝头早，又系夜晚八点钟抢售嘅。不过今年唔会买啦。 我估大家唔系好有兴趣咯。 唔系今年佢个升级唔系，因为旧年佢换咗 Suite Type C 咧，大家个意欲就比较强。今年就 成个发布会好冷门， 预咗噶啦，有个唔通人跳操群舞咩？咪又系成堆。 哇！我见到有啲黐筋嘅，仲可以话诶，今年史上大进步咁样。 妖咪又咪 啲盲粉真系可以好紧黐筋嘅。 所謂大進步是只有幾多個女人和幾多客人嗎？ 我不是那種進步啊， 是hey, Apple 每次發表會就都告訴你，就是他公司男人死夠了嘛。 OK OK， 我哋正经啦，根据佢发布会顺序讲啦，咁我 Apple Watch 先啦。 首先讲咗啲唔系太重，其实都几重要嘅。 其实我觉得重要过部电话嘅，其实 重要。我嘅上今次最重要电话嘅，但系对外国唔重要。首先就系 Apple Watch 十，咁咧今次咧就又大咗啦。就42和46，仲记得第一代咧就38、42，咁而家就42、46，即系话而家最细嗰只咧等于当时大嗰只啦，而46咧就系仲要大过 Apple Watch Ultra 一少少嘅，因为 Ultra 本身佢有钛合金个外壳包住，咁咧睇嚟就会细少少。 哦，咁今次佢都有钛合金啦，虽然好贵。 好贵，黐线！讲真，要如果买钛合金，我不如买 Ultra 好过一等。 佢真系一个壳卖贵你咁 Q 多啊！真系 咁太咁再太贵啲嘅，但佢 但系咁贵啦，冇咁贵噶，即系啲市场定贵嚟噶咋？ 4-5千几蚊去到嗱，咁咧就首先就大咗啦，就系换咗 OLED 显示，咁啊画面光四成啦。 唔系，系个 OLED 屏最大亮度系冇喐到嘅，即系正面睇嘅最大亮度。佢突然间度多咗个参数出嚟，就系等喺侧面睇嘅最大亮度。 咁咧系啦，跟住咧快速充电咧，依就唔使讲噶啦。最紧要咧就佢嘅软件功能就系睡眠窒息，咁又加咗新功能，就咧因为其实有啲人即系身体状态唔知咧，睡眠窒息其实有呢个好处嘅。 其实有少少取巧啊，因为咧佢系讲紧现代都市人啦，讲紧有大概有80%人系会有唔同程度嘅睡眠窒息。所谓嘅唔同程度系包括嗰啲会扯鼻鼾的都计埋落去。有少少贩卖焦虑啊，不过就的确系嗰个程度嘅话，其实自己都唔知嘅。但系就算知道又如何啦？呢、这个程度嘅睡眠窒息系根本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嘅。当然你可能话，如果你戴呼吸机会舒服啲，但系某啲群体可能好在乎。但系其实如果系嗰个程度咧，真系唔需要理嘅。就算调翻转，就算系你知道又如何啊？唔通你真系使去睇医生？医生冇嘢可以建议改善嘅，都系叫你减肥啊嗰啲嘢嘅咋。 仲有一样嘢就系之前全国会加，但系暂时未见到嘅血压感应功能。至少佢发表会冇讲啦，因为其实江湖流传咗就话，因为佢本身佢唔系正式嘅医学器材啦，医务局就唔通过嘅。但系咧佢要显示一个叫做大约嘅嘢，即系例如话系，如果血压突然间升高咗嘅话，佢显示话你血压好似升高咗，你最好睇医生咁样。但就唔系一个好实际数字嚟嘅。呢、这个功能咧，佢今次就冇加到，我谂应该咧就嗰啲咧医学嗰啲审批嗰啲咁嘅嘢啦，所以都系未搞掂嘅呢个。 先讲下呢个之前嗰个监测睡眠窒息嘅功能咧，其实呢一刻系未有嘅，话日后先更新，咁啊几时日后唔知几时先有吓？ 应该就半年内噶啦，唔会太耐嘅。 但系好确定地一定攞走咗就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噶啦，个血氧功能因为专利官司打输咗，所以会拎走。不过应该净系美国嗰边啊，唔系好肯定啊。 即系好兴噶啦，总之就美国限定唔得嘅。仲有漏咗头先，其实有新功能嘅。咁咧，今次咧就将 Apple Ultra 嘅一个水嘅功能下放。以前咧，你潜水嘅话咧，你一定要用 Ultra， 但而家 Apple Watch 都得啦。虽然我系唔建议你用 Apple Watch 游水嘅，因为佢嗰个设计基本上几唔耐碰撞。即系你冇话潜水嗰啲喺你游泳池啊，有时揩到啲嘢撞下撞下咧 ，Apple Watch 系坚系会花嘅嗰、那个。Ultra 就好啲 ，Ultra 本身佢有个钛合金壳包住咧。个面就冇咁易碎，但系普通 Apple Watch 我系唔建议戴，我系唔建议戴嘅。 Apple Watch 仲有一样新嘅，就系佢晓发声了。虽然我唔知佢个咁细嘅喇叭到底有几大声啦，咁啊又多咗件行街会听到啲人即系骚扰你嘅来源之一啦。 Apple Watch 嘅伟大就系大铁人咁样，个主角咧攞住表咧喺度讲铁人出铁打啦，咁样嗰呢个玩法啊嘛，当年就 Apple Watch 嘅最大伟大就系呢样嘢啊嘛。咁讲到 Ultra 啦， 今次呢又是其实早就流晒料㗎啦。 我叹为观止，换隻色可以当新嘢喎，讲出 嚟。因为佢三度好似话系唔知有咩佢解决唔到嘛，所以就算唔出住。咁就唉，我甩烂唔使换机住。六千几蚊嘅其实坚系唔平嘅，但係佢 Ultra 经由于呢一排我游水呢，我发现到 Apple Ultra 佢本身佢最大嘅卖点就系咩呢？36小时，即系话你就咁用唔插电嘅话呢，佢可以用一日半嘅。咁咧 ，Apple Watch 系依然得嘅，即使佢而家有快充功能，咩八分钟充八小时电嗰啲咁嘅戇鳩嘢，都唔同，都系你始终都系最多得十八个钟。但系今次咧，Ultra 系有36个钟嘅。如果你用佢个悭电模式咧，就72个钟。咁呢个系依然佢最大卖点。其次就系佢个钛合金壳包住成个表面，非常之襟撞，即系只表面撞花晒，但系个表面系完全冇事嘅。同埋个侧边件，呢三样嘢系依然系未下放到 Apple Watch 嘅。所以用开 Apple Watch 嘅 Ultra 嘅话咧，你除非谂住话咩，用完即系只表3000多蚊玩完算紧数，即系买六合金嗰只啊，唔系嘅话咧，你仍然可以等 Apple Ultra 三嘅。 嗱呢方面咧，我有玩开潜水嘅 friend 就讲，其实之前 Ultra 水深水温探测器咧，系可以某程度去冲击嗰啲业余兴趣咁样去玩潜水嗰啲咧，潜水电脑嗰个程度嗰啲啦，即系你再要专业啲你。 你计埋翻嗰啲先， 喺爱好者嘅程度啊，讲紧。如果你系喺啲专业潜水嗰啲，梗系唔可以用佢啦。咁但系啲轻度兴趣型嗰啲啊，咁如果系普通嘅 Apple Watch 都有呢个功能嘅话咧，其实可能某程度都可以取代到嘅，因为毕竟平啲，而且调翻转讲呢个时候，如果你要买部类似咁嘅嘢。咁我梗係玩普通版㗎喎。 虽然好靓仔。 但老婆而家呢个时候我买部冇喐过冇更新过嘅 Ultra， 即係你黑色隻㗎，真係好咩咩。你冇冇忘记喎，呢隻亮黑色呢係好撚唔襟刮㗎喎。 肯定唔襟刮，即係我隻 Apple Watch， 我隻 Ultra 1啊，已经系件好锡住用㗎，但都已经呢个太即係太金壳啫，都系会花㗎。 咪咯，你个涂层唔系太合关，仲要系，即系我觉得发布会呢个层面嚟讲，最搵笨佛就系一件冇喐过嘅嘢，够胆死喺度霸个时间点咯，即系仲要出个整盒头，我谂紧你整盒啲乜嘢啫？你得一只新色，即系咁你凭咩整个整盒头？一啲旧嘅嗰旧嘢，睇翻你之前有个啦。 系唔好吐槽啦，但系我就松口气嘅，因为今年佢而家嘅江湖流传，11月佢会推出M 四版嘅 Mac Mini， 咁我就唉悭翻，唔使换表，因为我有冲动就系，如果出欧查三，我要换表大佬，因为我而家游水咧，发现到就系，其实如果喺游泳池游水嘅话咧 ，Apple Watch 系好准嘅，即系游咗50米嘅池咧，只 set 咗50米池嘅话咧，真系准到你咩？你一转身池嘅话，佢仲系同你跳掣，即系同你计一个圈。好准， 即其实系嗰个系靠动作咁样嚟，靠你转身嗰阵时啊。如果你喺非标准面试个数字就唔啱噶啦，不过算啦，唔紧要。诶，仲有一样新嘅就系佢个新表带，个叫米兰织啊，我真系 哇，贵乸到嗨嗨！ 我系见过呢种嘢，但我唔知呢嚿嘢叫米兰织啦，唔紧要。有个好特点嘅就系咧，虽然系金属做噶啦，但系咧相对于传统嘅金属表带，其实轻咗一截嘅结构问题啦。传统表带你可以视为好多块金属片黐埋一齐噶嘛。大米兰织嘅话，其实佢中间好多空隙喺度噶嘛，所以佢变相就轻咗咁啊。 虽然我仍觉得系 Iron Rich 嘅产品嚟嘅。 哦，如果佢唔睇价钱嘅话，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选择嚟嘅。如果唔睇价钱嘅话， 上淘宝买，上淘宝买啲买几买一嚿嚟衰胶噶啦。 咁你唔讲 Apple 嘅客群入边有一大扎人系唔使睇价钱噶嘛？ 咁系，我哋 总之唔系我啦，不过 亦都唔系我啦。好啦，咁讲下咧，其实真系新产品嚟嘅。就是、AirPods 4，即系唔系入耳式嗰只？ 我觉得佢迟早要改名噶啦。而家因为多咗铺一半唔铺一半嘅版本，而家即系根据 Apple 嘅尿性，佢最终一定会改个名噶。 嗱，咁今次咧就首先就换咗即系换晶片就唔好讲啦。最紧要就系今次追加咗一个叫做主动性抗噪版本，就贵少少嘅1400蚊。 但系佢又唔系铺喎。 但系如果系冇抗噪版本 ，AirPods 咧就1100蚊嘅啫，价钱唔系贵嘅。即系而家好湿鸠嘅，除非即系我唔好同我讲，你即系你如果你话去到，你同我讲 N 卡嗰啲得，你冇嘢讲 N 卡 ，N 卡最大嘅卖点，佢已经最大卖点就系咩 ？C P 值超高，够胆死同你收，够胆死一个叫几 O K 可以嘅意思同你卖1万英落楼嘅。 但系成千蚊买个冇主动抗噪嘅耳机，我真系有点而窄窄地咯，先生。 即系佢真系攞嚟衬托呢个有主动抗噪版本，就好似大家觉得还可以，都系加几嚿水就可以有抗噪啦。你知呢样嘢撑几远噶啦？虽然佢就因为佢唔系密封式啦，所以佢个抗噪有几大效果，就真系要攞咗出嚟先知 道。佢有啲人话比想象中好，但系有啲怪怪地。 即系呢个真系要试咗先知道，因为你佢试嘅结果同你试结果未必一样嘅，因为佢话佢改咗佢个帽比较贴近大多数人嘅耳型，会冇咁容易甩。但有人调翻转讲就系、是。佢舊版本反而貼合啲喎，因為畢竟全世界冇所有人個耳嘅形狀都唔一樣啊嘛。你就得歌程嘅失數耳，佢只係話佢盡量適應到更加多嘅人，即係點都會有扎遺漏喎。你咁啱就係嗰扎少數咁，你就吹唔咁張喎。咁、 啊、 所以咁唔合耳型，除咗容易跌之外，就會影響個主動降噪嗰個效果，就會有折扣噶啦嘛。 嗯。 所以呢嚿嘢要真係要試一試先，你真係要試咗先知咁樣咯。 嗱、嗯，至於另一個咧，完全。 仲有一个系冇更新，亦都冇推出新啲嘢，完全冇硬件上冇喐过，但系软件会喐咗嘅。咁啱啱讲啦，呢个 AirPod Pro， 唔系 Pro 有喐硬件嘅 ，Pro 有硬件嘅，佢有喐硬件先，就系喐咗咩硬件呢 USB Type C， 我屌你， 我当冇啦，屌嗱声。 咁啊，咁系喐咗呢样嘢啫。 佢所有嘢喐都系喐个盒啫嘛。 佢依然系、就是、依然系佢换除咗换咗嘢，就系冇喐过嘅。依然系贵到嗨嗨，依然系你街度见到好多潮人出街，但系嗰啲戴住人咧，我系觉得系呢条友一定唔系用你自己钱买噶啦，靓仔着学校服，戴住4500嘅耳机周街走，我切实都唔信你系用你自己钱买嘅。 主要都喺个盒度喐啦，第一换咗低 C 啦，第二多咗无线充电啦，仲有佢自己本身识发声啦，主要系攞嚟搵嗰个劲嘢用啦。你知我件嘢滴咁大，好容易唔见系嘛？咁佢系有嘅，但系呢啲一早应该有个佣人而家先俾你咯。我觉得系，不过就有好过冇啦，点都叫有。 嗱、啊，软件 更新，我觉得更加重要系软件更新咯。咁你之前你。本来是 Pro 专属的主动降噪已经下放了去 AirPod 了嘛，所以我说它迟早会更新，会变回做三个名字，不可能一路叫它做 AirPod 有主动降噪版本，没可能这样叫的，即可能会好 像 即譬如可能将原本的无印的 最低级那个叫做 Base 啊之类的降低它一级，又或者是中间的级叫 Pro， 再现在的 Pro 就叫再叫做劲一点叫欧茶又好什么都好啦。咁佢更新就係強調咗佢個助聽器功能係醫學級的，即等於你 Apple Watch 打潛水電腦咁樣啊。佢而家個 AirPod Pro 就走去打專業嗰啲助聽器，因為嗰嚿其實係好暴利嘅行業嚟啊。其實係我話你聽， 很暴利。我老豆嗰助聽器四皮嘢啊，黐緊線。嗱，咁簡單就係咩咧？咁咧將會秋季更新嘅，即係而家未有嘅，就係、是。佢首先会探测，会 check 下你只耳仔嗰个听力功能，然后咧就自动帮你较大声，即系叫咩？佢取代咗轻度、中度嘅弱听。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好严重嘅弱听嘅话，咁冇计啦。但系如果一般轻度、中度，好似我老豆依类嘅话，其实系可以用 Apple Pro 搞掂嘅。 嗱，我唔系非常肯定系咪所有助听都系呢咁啊，但系我自己有部分助听纯粹就系放大咗个声音嘅啫。咁。AirPod Pro 咧就佢话佢可以根据你嘅听力个损失范围，因为其实就算话听力损失咧，唔系一条直线噶，有啲人系可能系高频损失得特别多嘅，咁样咁佢就会根据唔同频率去唔同嘅反补偿啦，即系譬如我系高频损失得多啲嘅，咁佢高频嗰边就放低一啲，咁我可能低频嘅其实冇乜分别嘅，咁佢咪低频嗰边就放少啲。去咁样去弥补翻我个听力啊，令到你听起嚟系正常翻啲，因为你纯粹将个声音放大嘅话咧，你听起嚟其实就如果好似啱啱个状况，就会变成就系高音唔见晒，但系低音就好大声，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嘛。我唔知靓嘅助听器可唔可以做到咁样嘢啊？咁最少呢嚿佢话可以做到，而且我靓嘅助听器应该唔止呢个价钱咯， 起码100,即系除 所以 低于10,000嘅话，基本上都系好捻平嘅嘢。 所以咪话呢嚿嘢，如果你话作为一个耳机几千蚊，梗系贵啦。但如果作为一个智能助听器，咁就系好平咯， 平到黐线啊！ 咁啊，即系呢个真系睇你个矛点系咩嚟嘅啫。所以咪成日都话助听器呢啲医疗器材其实好暴利嘅。咁啊，除咗呢样之外，佢咁啊，另一样就系佢个粒晶片有冇喐过啦？暂时都仲系佢个 HD 啦。然后我好捻顶唔顺嘅就系、是，又系换个色就走出嚟。 多咗个 USB Type C 啦，但系呢嚿嘢系强制噶嘛，你而家呢刻卖出嚟嘅，你唔可以再卖 Lightning 头噶啦嘛。 嗯， 今次系 Mix 啦，除咗多咗只色之外，冇任何唔同， 都系贵到哈哈嘅。 我谂紧边个戆鸠会而家呢个时候买佢啊？ 有 佢入边 傻閪多嘅，香港唔系就系香港傻閪多。 佢入边连个 chip 都冇一个啊！讲紧系低佢一级嘅普用嘅 chip 系劲过佢嘅条拉绳，即系我唔知道有对个主动降速有几大影响啦，但我绝对唔会呢个时候走去买 Mix 咯。 咁顺便讲埋啦，其实冇咁咧 ，Beats 咧，即系又得即系而家 Apple 旗下嘅品牌啦。佢会透除咗佢会出一个支援 Massive Case， 即系抢生意啊！屌你系你 Beats Audio 都创埋出 case， 仲有就系佢江湖流传紧佢嘅跑步耳机好已经成五年冇更新过嘅 Pop Beats Pro。下年会出新版，就追加心率检测。但系你买得 Beats Audio 嘅话，你都用 Apple Watch 噶啦，你做心率咁检测把捻咩？ 嗯， 又系啲唔知攞嚟做出嚟做乜捻嘢嘅嘢。即系其实我系坚唔明点解你耳机系要出心率检测嘅。好似Sennheiser 出嗰只Momentum Sport 咧，佢心率检测。讲真的 你跑一步嘅话，而家基本上个都戴智能手表噶啦，使乜智能手表个都有心率检测，使唔使得冇咧？即系耳机整个咁嘅嘢咧？多捻住到爆炸，不过算啦，唉。 我唯一谂到就系避免你戴住耳机听唔到佢嘅警告咯。 冇人听到，细啦。好啦，跟住就系追轮到主角啦，就系、 是、iPhone 十六。 系啦，咁咩 iPhone 十六咧？首我先讲咗外表嘅外表分别就系、是，首先打少少，打两 mm。 应该是铺的铺那边啦。 其次就是多了它叫做塞打，它叫做拍摄键，它又不是只是一个塞打掣来的。一个 touch， 一个 你用塞打掣去叫它，首先我都不知道你后生还知不知道什么叫塞打先。 快门掣啦，它又不是只是快门掣的，但我叫 功能键，我相信往后它其实不只是拿来用就是因为它已经它讲到明会开放给第三方使用的了。 嗯， 所以任何想得到的使用方法都可以用到，你可以想到任何要拨轮的东西都可以拨它的。即以前主要是相机啦，最多人用拨轮的地方就是，但是任何你想到的拨轮功能应该都可以开放到那里。 因为它是类似模拟回Touch ID 那个空间这样的，即首先轻按按就开相机，轻按着就是聚焦，重按拍摄。跟住一左右滑动咧，就系校光圈、校快门咁样。 首先一样嘢就系佢唔系一个掣嚟嘅，唔系好简单。你熄咗机嘅话咧，佢系冇任何嘢揿得落去，佢物理上冇嘢向下压到嘅。佢会感应佢嘅压力，但系佢压唔到嘅，同你以前嘅空间一样嘅。佢所有嘅触感回馈都系模拟出嚟嘅。佢系一个电容式嚟，佢可以感应你架落去几大压力。咁啊，变成有轻按同重按，咁、 嗯、 一嚟就可以实现翻普通数码相机啊，揿半个掣去对焦呢个功能。虽然我发现咧，直到一般人已经唔再使用数码相机嘅时候啦，为止咧，都仲有一惨人系唔知道相机系可以揿半个掣去对焦嘅。 唔系咁， 我见好捻多人都系一嘢揿咗落去，跟住而且尤其是以前晶片冇咁劲啊，个运算冇咁快咧，对唔切焦噶嘛会。你一揿嘅揿落去，一揿直接揿咗落去，对唔切焦，结果就松郁蒙嗰啲咧，好有好大部分，因为佢冇做过对焦。不过唔紧要啦，系希望大家就重新习惯翻呢个习惯啊。 即系好简单，就系当年咪有曾经一个外批死佢一定唔掂嘅，咩全位相机，即系先拍摄后对焦嘅。咁而家啲 I 相，而家啲手机都到噶嘛，因为佢其实就咩拍咗之后用 AI 去帮佢对换清换蒙嘅啫嘛，所谓对焦。 唔完全系，有部分系直接，好似而家 iPhone 已经玩咗呢样好耐啦。佢、嗯、你所谓嘅拍摄，唔系拍摄一个 shot， 即系唔系某个瞬间，而系一个连续嘅时间，佢入边选一个最清晰嘅时间点俾你嘅。 你自己选。 嗱，你睇片嗰时，你都发现佢有个好短嘅移动幅度噶嘛。 嗯， 系用咁样嘅方法去选一个最清晰的。咁如果佢係追焦緊嘅，或者係個對焦係變緊嘅，咁你咪中間可以揾到一個最適合嗰個咯，係咁樣玩法嘅。 雖然我但係對於啲按半下對焦嘅人都唔識嘅人，你仲叫佢先拍攝後對焦，後對焦嘥緊氣啦。 調轉 ，exactly 就係因為佢哋唔識，所以揾用先拍攝後對焦呢樣嘢啫，就可以令到佢哋冇咁容易影嗰啲鬆鬱夢出嚟。其實係彌補翻大部分嘅使用習慣嘅，不過唔緊要啦。咁啊。 作为一个整 game 嘅人啦，系咪？最紧，跟住我唔知点解成日要强调呢样嘢，唔紧要啦。我谂到嘅地方就系佢呢嚿嘢可以玩嘅嘢其实好多，所有用拨轮嘅做法都可以用到佢。虽然就应该放唔落 game 嘅，因为你冇理由净系为咁佢除此以外嘅机咧 ，iPhone 16以外嘅电话点算啊？咁但系有呢个掣嘅话咧，又应该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有部手提机咧，部机好细部，然后有个绞盘绞嘅一种，即系你用啲好偏门嘅冷门手提嘅机啦。好多人会帮佢开发嘢嘅，主要就系因为佢个玩法好啊。佢就系一部你当一部好细嘅装置啦，隔篱一个好似钓鱼嗰啲手绞嗰啲绞盘啦，然后根据呢个绞盘呢个用嘢咧，就可以搵到好多啲小游戏出嚟，所以其实系可以专门为佢而开发游戏噶。反正咁小众嗰啲有人搞咯，即系为咗用嗰嚿嘢攞去拨啊、跳啊，用嗰嚿嘢可以玩好多嘢。既然佢讲到明都开放咗 API 俾大家用咯，咁系可以咁样做嘅。不过可能真系只能付16或打后用咯。我相信佢如果呢嚿嘢唔系太过唔受欢迎。应该会继续出嚟嘅，虽然 我觉得暂时我好嘅，因为对即系拍，因为拍影相其实咧，你要喺个你要对，即系如果自拍啊，你想用后边机后大 mon 嘅话咧，你要首先摸到自己，你系冇办法确定到究竟个拍影相掣喺边度咧，之后你叫 touch screen 嚟啊嘛，但系如果你有个实体，真系叫实体嘅star 掣嘅话咧，咁你只要对焦大张按去就得啦，方便好多。真呢样真嘅，嗱讲到影后主镜头啦。 虽然嗱呢嚿嘢其实最，我觉得好似冇乜人吐槽，可能大家都唔系觉得呢样好重要咯。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咧？就系、是、iPhone 由佢出现开始为止咧，佢个件数系非常之少，而且系不断缩小噶嘛。而家系第一次新增一嚿件出嚟，之前嗰个你都可以话系佢个喵声嗰嚿嘢换咗做呢嚿嘢啊，系替换啦。但系呢句只系凭空变出嚟啊。即系我唔知执屎个棺材盖硬唔硬得住啦，我系执屎啦，我一定弹出嚟屌你老母。 但系 不过我作为一个用家就觉得系好 得正嚟嘅，呢个真嘅。 多件玩具俾我玩都一定系好事嚟嘅。 尤其是对于真系对于影相人对影相啊摄影嘅人嚟讲咧，有实体件系好好多嘅，真就手好多噶。 仲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之前佢嗰个所谓自定件啊，即系替代咗瞄件嗰、那个、个位置咧。其实通常情况下你是没办法单手按到它的，即通常情况下你是握住部电话的下半部的嘛，你除非你说你天赋二品你直接飞人上之墙，如果你拨不到上面那个掣的嘛，一是揸高一点，一是就另一只手交的嘛，但是它现在的位置呢就应该是可以用拇指直接按到下去的，它的电源键啊，你拇指短一点都有钱，不一定是随时按到啦，但是它现在这个掣的话呢，反正它可以做入开放 API 做 setting 的嘛，其实是可能仲方便过佢个所谓嘅万能 key 嘅，睇下真系睇下点攞出嚟。我觉得呢嚿嘢嘅潜力其实相当之高嘅， 佢系好玩，可玩性高咯。 啊，但系系咪真系好有用咧？就真系要睇有咩人开发啲咩应用出嚟。所以呢一刻咧，只能话系潜力好强，但系有时潜力真系潜到佢死捻咗都未浮出嚟噶嘛。 我先话真系潜咗，你潜先揾得到，你就潜咗未必揾得到。 潜咗揾到都未必有用噶嘛。 嗱咁讲，头先讲咗个镜头啦。咁咧，终于啦，超广角镜端咧都换埋4800万像素啦。但系咧，即系远端咧，长焦佢咧就依然系1200万。 支牙膏，继续支牙膏。 同埋咧，佢 iPad 16咧嗰个镜头咧，嗰两个镜头牌即系一改为上下排啦。咁咧就方便你发 Vision Pro 啲立体片嘅。 主要是因为通常你拍呢啲片嗰阵时系打横部机嘅， 系啊， 以前嘅情况咧，你都可以拍，不过咧你要打直部机咯。咁、 啊、 你拍出嚟嘅就系垂直嘅，咁你但系你垂直嘅，你喺 Vision 部睇咧就会，你会有一大铲空间空咗出嚟咯。你需要打横嘅咧就影唔到嘅，因为呢类嘢应该系打横嘅会好啲。不过我要提一提各位，无论系边部机都好 ，iPhone 拍出嚟嘅呢类立体影像咧，个效果系冇用 Vision Pro 拍出嚟咁好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两个镜头之间的距离，因为所谓立体影像其实就用两个眼的视觉差的嘛。你想想他的距离其实只有1cm 附近的嘛，但你正常你人的眼的距离其实阔很多的嘛。 所以咁唉咗噶啦。 用 Vision Pro 影系会比较好啲 ，Vision Pro 个镜头系足够阔，同你眼一样咁阔啊嘛，系、 嗯、 会好啲嘅。虽然啦、啊，你嗰嚿攞嗰嚿嚟影咧，几咁贵，但系都有，几咁唔方便都有，系咪睇你注重个效果啊，定系注重个方便性啦、啊？咁样睇一提各位啫。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因为你要睇到立体影像，你理论上你应该有部 Vision Pro 噶嘛。 嗯 就唔好偷懒用部 iPhone 啊！如果你想效果好嘅话，睇一睇个位啫。即系虽然我唔知道我哋嘅听众入边有冇人买咗 Vision Pro 啦。 我想买，但 三皮嘢啊，大佬，我够上咯，上我想中六合彩添。 系 讲呢啲， 唔紧要，世界杯买中国队加分钱。 讲呢啲咁啊， 好啦，讲下先。 上代就俾人屌佢话推 Max Pro 啊嘛，因为十五 Pro 同 Pro Max 个镜头潜望个变焦倍数唔一样噶嘛。好，而家今次俾埋你啦。 下放啦，五倍啦，五倍变焦啦，下放啦。 之前啲人话系因为 Pro 嗰部机比较细，所以塞唔落五倍变焦。 哎哟，嘥啦 ！Apple 而家咧 家传刀法嚟噶， 梗系俾人屌到封冚啦。即系大佬，喂，我要通常啲人要 Pro 唔要 Pro Max， 唔系因为俾唔起嗰少少钱，而系嫌佢大大部。喂，大佬，我觉得 Pro 已经好捻大部啦，老老实实，仲要同我 Pro Max， 喂，同埋我真系一只手真系揸唔到。好多人系因为咁而唔要佢大部机嘅版本噶嘛，即系咁，所以佢而家就俾翻你啦。虽然佢因为变咗五倍之后咧。根據之前15 Pro Max 嘅經驗咧，就係、是、其實有時中段嘅變焦會有啲怪怪地，佢嘅過渡啊，冇辦法過渡得好好。咁啊呢樣就有辣有唔辣噶啦，你冇得既要又要，除非你允許佢變成四粒鏡頭嘅怪獸啦，唔出奇啊。 唔使，而家三粒喎，而家 Pro Max 都啊，咁順便講埋啦，咁 Pro Max 咧就支援 4K 128嘅杜比 Vision 拍片啦，咁順便講埋嘅，一般人用唔著嘅。 你諗下嗰嚿嘢會幾咁肥咯？我发现一样嘢噶，有人喺度讲紧，呢个时候仲出128G，攞嚟俾边个用？我谂紧，我部电话塞咗一个马量，两个机连，台版同日版，三嚿嘢加埋食咗我60G嘅前提之下，我都系128G有找噶。我而家用咗100G左右空间。 我咧就100G啦，因为我摆歌。 主要系因为点解要讲提呢样嘢咧？就系、是、我发现点解有啲人会话128G唔够用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会拍 好 疯狂拍片。 所以呢麻烦要拍片的话延落最低杀限限512差不多的512是。 虽然我都是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拍这么撚肥的片呢，麻烦你博个 SSD 咯。 买铺铺铺铺买铺铺版啦，然后你拍这么贵死人杜比 Vision 4K 那些的话，跟着插个 SSD 下去，他只要直接落 SSD 的。铺板， 重点是反正如果你是要拍这些那么肥的东西，你一 T 两 T 都是不够的了， 不够一定要， 你都是乖乖地插 SSD 啦， 是的，你晒出了好磁吸式吸了一部手机后面被拿来拍摆 SSD 的。 好，关于这里呢就它都有变成有技术的，不是就这样砌下去，因为只有很少数很专门的相机或者是摄影器材才可以做到 4K120Hz 的。咁佢点样做到嘅咧？ 咁一般其实而家咧 4K 主要就系其实真系想啲 action camera 先会用到嘅。因为你其实讲真啦，除非谂住拍慢镜，一般嚟讲你如果你唔系拍慢镜嘅话咧，你唔可以用到 4K 120嘅啲 action camera， 或者就咪用紧咯。即系例如系GoPro 啊，啲 action 嗰啲咪用，就用咗好耐，其实用咗一段时间噶啦。但你话手机印象中都有，唔敢话冇，但其实都比较少嘅。 你同啱啱嗰个种咧有咩唔同咧？即系啱啱你讲嗰种咧，系靠盲力嘅，你可以叫，因为理论上你摄影咪就系将啲嘢塞落去咯，不断咁将啲嘢塞落去。你点解60Hz OK， 120Hz 唔得啊？资料量得个 double 喎。咁佢做嘅方法咧就系、是、有少少取巧嘅，因为其实佢系用 AI， 系啊，又系 tablet AI 啊，用神经引擎去运算去。理解你个摄影的时候个重点喺边度？冇错，现在已经可以经过咁样去，因为其实就系、是、图像理解图像嘅神经网络啫嘛。而家已经做到，其实好多都做到噶啦。你 ChatGPT 嗰啲都可以噶，你俾张图佢可以理解啊。不过佢要计亲懵嘅，有排计。咁呢度入边系但求快，就另一种计算方法，但系都系神经网络嚟嘅。咁咧就去理解你影紧嘅系乜嘢，从而减少到个资料流量。即是你可以视为一种压缩啦，虽然它叫做无损压缩， 算啦 ，OK， 大家明噶啦。总之就系喺瞬时减低佢嘅工作量，令到佢唔使用嗰啲咁专门嘅硬件，都可以行得到 4K 120Hz。 嗯， 系又系一种 AI， 你可以话用 AI 偷懒，亦都可以话系更有效率嘅做法，睇你点讲嘅啫，一样啦。其实系嘅，因为咧喺 Apple 入边，虽然 AI 就即系我哋嗰个 Apple Intelligence， 呢个苹果智能啦吓。你17出我哋先轮到我哋中文呢个，随时都系我哋后面会讲㗎啦。 嗯。 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唔只系真系生成式呢类咁样，我哋叫生成式嘅 AI， 使用到 AI 嘅，其实我哋咁上次定前次已经有讲过，其实 Apple 一路都好热衷地使用 AI 喺佢哋嘅唔同地方度。不过以前唔叫 AI， 佢叫做机械学习、神经运算嗰类嘢，其实同一件事嚟嘅，同一件事嚟嘅 ,OK?包括影片收音啊，减低风噪，其实同你 AirPod 都有提到话主动降噪，其实系做同一样嘅嘢。其实嗰嚿都系神经运算嚟嘅，都可以叫佢 AI 嘅。系啊，反 AI 嘅人冇用啊，唔该。啊，系嘛 ？OK， 我记唔好扯咁远。咁啊，佢都系用运算去减低风声啦，去将人声提取出嚟，或者叫做压低其他声，你点睇嘅啫，一样意思啦。佢其實係已經有好多地方係用緊 AI， 哪怕一個到而家都未出現嘅新 Siri， 仲未用佢上去啦。其實你部機已經有好多地方用緊 AI， 有啲甚至係幾識 AI 嘅資源嘅 NPU 啊嗰類，包括啱啱拍攝嗰陣時啊嗰啲嘢啦，都要用 AI 嘅。其實呢個世界早就全咗四圍都已經用緊 AI， 係唔係叫佢做 AI 咁解啫嘛？我哋另一邊講 PS5 嗰陣時都講過啦，以前 AI 未紅，咪唔叫佢 AI 咯。而家 AI 红咗，咪乜 Q 都叫佢 AI 咯，即系呢啲最少都仲算系神经网络运算，最少都仲系我哋而家讲嘅 AI 嚟噶啦。 Apple 嘅神经网络运算其实用咗好多年噶啦，只不过以前唔叫 AI， 咁而家有嗰句红捻咗啦，就乜都塞个 AI 落去。 应该系话全世界自从出现咗呢个神经网络运算呢样跳跃式嘅科技跳跃进之后啦，其实成个科技界系非常之热衷去用佢呢个技术嘅。你所有认为自动部嘢识做帮你做咗嘅嘢，大部分而家都已经用佢，因为真系比起呢个硬嘅运算系多咗好多。最容易理解嘅就系、是、当年曾经你有讲过不能攻克嘅围棋，点解会被 AlphaGo 攻克？咪就他妈的系神经运算搞出嚟嘅嘢嚟嘅咯，即系 OK 啦，唔该啦。嗱咁啊，仲有一个发布会冇讲，但系佢会有嘅更新，就系、是、咧，我、哦、唔知道大家而家有冇用紧啊？我就熄鸠咗佢，因为部电脑影唔到影相啊，佢系 save 用 PNG 啊嘛。后屘佢开发咗自己一个格式，我唔知系佢开发定系佢用噶啦。总之 HEIC 嘅格式，呢、这个格式咧基本上我噩梦嚟，因为我传落我部电脑之后咧，我部电脑系冇任何嘢读到佢啊。不过我部旧电脑咧系唔识读啲咁先进嘅格式嘅，系直情系唔知佢系咩嚟。我用嘅所有嘢都系旧 software 嚟噶嘛，系冇直情读唔到 HEIC 嘅。咁佢而家再改，又再改新啦。我部机都未跟到呢、这个佢个旧旧格式，佢又出个新格式。不过新格式可能我兼容性会好少少。毕竟佢最少佢嘅名叫做 JPEG XL， 嗯， 呢、这个应该算系 JPEG 嘅家族嘅一个新嘅版本啦。因为 JPEG 家族我用最见得最多嘅图档就系 JPEG 啦，大家都知噶啦。佢嘅家族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家族嘅。包括呢个已经冇人记得嘅 JPEG 2000啦，咁佢其实不断有新嘅 JPEG 格式拱出嚟嘅，咁呢个系一个再新啲嘅 JPEG 家族咯。优点有两个优点，第一就系压缩比更加高，咁 JPEG 本身嘅压缩比就已经比 PNG 高噶啦，不过因为 PNG 系无损压缩啊，咁佢可唔可以进一步悭我哋嘅电话嘅空间呢？有机会可以做进一步悭到。另外咧，支援无损。无损 JPEG 好似有啲矛盾，不过就如果佢可以比 PNG 更加好压缩率嘅无损压缩嘅话咧，应该系一个唔错嘅格式嚟嘅。咁佢之前冇，佢应该就系而家又系新拱咗呢嚿嘢出嚟。咁发布会梗系冇提呢啲咁技术嘅嘢啦。 其实发布会好多嘢都冇提到嘅。 啊，希望佢咧就可以再呢、这个格式可以我个 software 可以支援到咯，唔知道最少可以读得到咯，唔该一个新嘅格式咁样啦，咁啊，然后啱啱讲荧幕就冇讲啦，咁啊讲清楚啲啦，今次嘅荧幕冇任何改进，除咗个玻璃硬咗 50%， 我唔打算试， 即系 唔好话死唔死先啦。佢都系嗰句，我而家帮我揸住部系测嚟噶，测嚟啊，到用到现在，完全冇任何可以明显肉眼见得到嘅花痕。 好硬嘅，其实一部嗰个 mon 系， 即系都唔讲佢后边系有越来越硬嘅，而且仲有一大铲纹，系又要玻璃贴啊，又保护壳啊，跟住大扎嘢。 傻啦，记住。加硬厚的玻璃贴不是拿来防花，是拿来防撞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什么，你块 1mm 的玻璃那些超特硬玻璃贴呢，如果跌落地呢，它真的会救了一命的。 我调返转讲，啱啱就係讲緊啦，我铺出用到现在都系冇任何嘢，我中间跌过无数次，唔计嚟到我手上就已经系烂嘅 iPhone 啊，有其实我因为执二手所以唔少，我系唯一一次系喺我手上烂咗嘅 iPhone 6系喺19年跌烂嘅，大家明咩事啦，唔讲咁清楚。即系除此之外，我真系跌过无数咁多次，我真系从来未试过，我全部都系裸机啊，系由一系。跌烂，所谓跌烂咗个 mon， 其实佢个跌系真系非常非常之硬。当然你可以话我好彩，或者你唔好彩。 系，咪记住 mon 通常有咩？当你以为佢唔会烂嘅时候，佢就烂。 哦，呢个都系我 iPad 就咁样，就咁样烂啦。佢跌咗好多好多次，结果下一次我认为根本就好小事，大概系喺地铁嗰阵时坐低，你个膝头嗰个高度跌落地啫嘛。 爆咗。 不过佢崩咗个角啫。总之。旧嘢本身系足够地硬嘅，所以佢多 50% 要贴嘅人依然都系贴。 我一定会贴嘅。 即系我调翻转讲啦，呢部嘢佢跌捻烂咗，你咪由得佢咯，七年啦。 我答问题啦，咁但铺乜事咪嘛？ 系。 嗱，顺便讲埋啦，今次冇公布嘅就系、是、上一代咧，我部 iPhone 14 铺乜事咧，攞去回收咧，系仲收嘅，系做紧5000几嘅。今代咧，我部 iPhone 15啦，一做回收就4000几，即系话平回收价得跌咗1000。 嗯， 即系话如果我要攞部旧机换嘅话咧，今年俾多1000蚊揾笨顶佢个肺。不过算啦，嗱 咁啊，讲荧幕啦，咁啊啱啱讲 Pro 同 Pro Max 大咗所谓0.2寸，又系进位数嘅魔法。之前咧0.9定0.8进位之后咧，都还好少少嘅。 嗯， 今次佢系 6.9寸咯，啊多2cm 咯。 六佢话咗6.7升6.9咧，其实系6.86。4cm 入之下的确都可以叫 6.9 的问题就是其实这样进位之后其实只有1.几寸而已，其实大了。 但很多的啦。 实际上多少呢，我已经计算出来了 5%。大细机各加了 5%。5% 荧幕不是 0.2 咯，即不计算。总之是个数其实是没什么那么多。即是然后我一直都有那个想法就是、是没错你变大就这个还好一点。佢系每一代都总会令到你用唔到上代啲配件嘅，你有冇留意过？ 唔系代代都系嘅， 执子仲在生嗰阵时。 咁唔系，但咁有一样嘢就系、是，你都要俾下啲周边厂有钱赚噶嘛？你代代都唔换配件，你代代讲真就系你都换咗机咯，唔争在都换咗难听个机壳值几钱啦？机壳100零蚊，2-3嚿水，因为机壳靓嘅真系。 讲机壳嗰阵啱啱讲漏咗啱啱个掣，个掣咧，如果你系用佢原厂或者系佢 Beats 嗰间，其实都系原厂啦，基本上你可以视作子公司嘅厂啦。嘅手机壳嘅话咧，佢嗰个位唔系挖空咗嘅，佢系当系多一件嘢去连度落去咯，咩蓝宝石件啊之类嘅嘢啦，全程落去嘅，即系唔系中间挖个空等你凹咗去，因为如果系凹咗去嘅话，其实难操作好多噶嘛。咁啊，唔知道其他厂会唔会跟进到，总之最少佢自己本家又咁样做，咁啊，毕竟佢系一件新嘢出嚟啦，唔知道其他嘢出唔出先，咪另一回事啦，睇睇啦顺便。咁啊，翻嚟荧幕啦，荧幕就系冇喐过任何嘢，除咗部机嘅大细之外。 不过电量长咗，部机嘅大咗，啲咁多啲电力都长咗。 电量多到有个麦当啊， 多几个钟啦、啊。不过咧，多几个钟其实反而唔系重要，最重要就系咩 ？Massive 充电由以前15W最多，而家升到25W，最大25。 之前是20，佢之前是咁样玩嘅，佢个 Q 什么个协议咧，就是15W，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噶啦。但是佢自己本家 message 咧，又可以去到20W嘅，佢系特登有个少少差距喺度，虽然唔多，但系有个少少差距喺度。 咁而家就升到25，而有线充电咧，以前咧就30，而家升到45，最而家实际上真人测试过啊。是最大去45。 咁佢依然係保持一样嘢，就係、是、呢一刻啊，虽然係呢一刻啫 ,message 相关嘅配件你只有本家可以做到25W。出面你所有兼容配件都係20W，因为之前都係20W㗎嘛。 咁啊，呢一刻如果你要用到25W咧， 买完重， 唔该，又成为佢本家的啦，加埋就70几美金。 牛就少，牛就少字啦，牛就少讲真，但而家周街都系牛，但系主要嗰条线嘅啫嘛。 吓、啊，咁啊，即系叫到点都叫有啲有啲嘢多咗咯。 我唔急住嘅，我等佢迟啲 N 卡出原厂认证嘅 Massive 我先考虑。 虽然比起供电，我啊散热系比较大问题啊。之前14系有出现过咁嘅问题噶，喺打游戏嗰阵咧，14V嘅效果系差过14嘅。大家知道14系用上一代嘅 CPU 噶嘛？点解会出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 Pro 固然系比 A15 嘅性能强啦，咁问题就系佢发热都强啲，佢好快就因为过热而过敏。调翻转，因为14代都叫做执过佢个散热啦嘛。我阵间会睇埋个散热，因为佢个散热去改善咗咧。调翻转用上一代冇咁热嗰粒咧，反而佢可以坚持长时间唔降频。变成一个降频嘅新 CPU 系弱过唔降频嘅旧 CPU 打机打起嚟出现个咁嘅状况，所以我嗰时叫啲人可以考虑买14唔买 Pro。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咧就又再改变咗少少，就系佢而家就终于即系之前只系改变佢个散热个嘅结构，佢终于加咗一个其他厂早80000代任何旗舰级都已经做咗嘅嘢啦，均热板。佢終於捨得放均熱板上去啦。講14嗰時有提過，佢係改善曬熱，但係冇加均熱板落去。而家終於加夠均熱板落去啦。所以均熱板就係快速咁將你個温度擴散出去。你當係一個冇鰭片嘅散熱器啦。因為以前就真係純粹就靠貼撚住個殼咁樣就叫做散熱噶嘛。但係你會好明顯發現有一個好細嘅點，嗰、那個位係特別辣手噶嘛，係辣手噶嘛會。咁有均熱板嘅狀況之後咧，你熱量係冇少到嘅。但是它可以更加快地擴散到整個殼入面，那理論上它温度是會沒那麼熱，也都沒那麼容易有一個點去辣手，那整塊東西熱呢就點都好過一塊東西辣手的嘛。在市場上有3种主流的骨熱板，一種是在最高級的用納米碳管的骨熱板，非常之薄的一層，但是傳導效率非常之高的，通常在這些 Android 的旗艦機裡面會見到的， Apple 當然想都不要想啦。其次的就是用熱管，類似熱管的原理啦，不一樣的，不是就一條條這樣整出來的，但它的原理是類似的，一個用水液態或者是的擴散氣化和重新冷凝，令到它裡面傳熱傳得快一點的。 CPU 啊 GPU 的裡面會有個熱管，一條東西壓扁了，好的時候是那個熱管散熱，另一種是板型的，都算是熱管啦，這樣計算下去。這種就比較便宜一點，传导效能其实唔差嘅，缺点就系有翻咁上下厚度。Apple 当然系用，一讲到钱，佢哋就唔用呢样嘢啦。咁当然有话佢未必要用到，咁咧佢用嘅系最 cheap 嘅一块金属片，应该系铝出嚟嘅。铝嘅优点就系熔热高，因为根据佢啲咩技术长辛菲拉德嘅人讲啦，就系、是、其实佢要嘅系瞬时嘅高功率，就唔系话持续地强烈输出，因为通常情况下。玩家唔係長時間扯進佢嘅，佢咁嘅講法啦。佢話佢收集啲數據翻嚟啊，其實就唔係咁樣嘅，主要都係瞬時高功率。如果係瞬時高功率，其實你唔需要馬上將佢導走嘅，你只需要吸走嗰啲熱，到佢個功率落翻落嚟嗰陣時，再慢慢散翻啲熱，就已經 OK 噶啦。所以高比熱容嘅鋁板係性價比最高嘅選擇。呢個係佢嘅講法啦嚇，咁。都合理嘅，虽然我认为更加大嘅原因都系钱嘅问题。我有钱塞个纳米塔管落去，一定塞个铝塔管落去。但系咁，你部电话要卖几钱咧？即系咁啊 ，Apple 要赚钱噶嘛，大家都明啦。咁理解嘅，即系咁啊，最少佢肯做啦。总之够，最少要够用啦，够唔够用系一回事啊。如果出到嚟唔够用，都系要屌佢老母噶。咁啊，佢姑且由冇变咗有，咁啊睇住先啦。佢真系唔够咪？即是咯，因为之前15嗰阵时，尤其是15 Pro 同 Pro Max 嗰阵时啊，佢嘅散热系俾人屌老母噶嘛，即系系话部机放喺度已经热到辣手啦嘛，已经讲紧后尾调咗几次之后先好翻啲啫嘛，代价性能啊，所以就呢度入边佢就终于肯装骨热板啦，咁啊向台可以现实妥协啦，可以叫做咁样，应该理论上就算个 A18 或 Pro 啦。的表现再热啲都唔会咁快降频， 同埋应该理论上，我唔知佢有几热啦吓。 同埋佢咧，同埋佢咧，而家佢嗰个温度测感测嘅系做机好唔错，但系如果你部机热嘅话咧，佢基本上唔可以插电嘅，即系佢唔可以高充电维持住咯。 唔知会差，总之佢会用其他方法，一嚟就系、是、插电会慢咗啦，荧幕嘅亮度会下降啦 ，CPU 会下降，佢会做咗呢啲嘢先。 先讲埋 呢啲嘢都冇效果，佢就会熄机，大家应该见过噶啦。香港有见过啊，其实我冇见过嘅，调翻转讲， 我未试过，因为可能我少少操部机咁紧要啦。 通常系晒住太阳之下操部机咯，即系譬如拍摄啊或者系打机啊，佢会过热，然后做晒所有佢可以做嘅嘢都唔得嘅话，佢就直接熄机，过夜熄机。 但我未试过咯。 吓、啊，总之佢会啦，咁啊，应该会略缓解呢个问题嘅。虽然啦，晒住太阳就应该冇得救嘅、嗯，因为喂均热板唔会令部机凉咗，只系令佢个晒均匀啲嘅啫。部机成部机都好辣手嘅话，佢帮你唔到嘅。咁啊，点都好过冇啦吓，因为其实你调翻转啦，喺 Android 阵营咧。只要是旗艦級的電話呢，是全世界用了很久的了。當然你可以說因為高通曾經一段時間的粒 U 是熱冷到黐筋的嘛，即是888那些8Gen1早期的時候都是有這樣情況，粒 U 熱冷到爆，你不搞那麼多東西的話，部機直接會熄機，都更加不要說這個傳輸級884555 了。那最不重要的性能提升了 18%。我觉得最唔重要，因为而家已经好捻快啦。你提升咗18%，佢话而家去到话 M1 嘅 level 喎。咁 冇因嗱，今次因为A18 理论上嘅对标就系 M4 啦，即系我哋之前讲 M4 嗰时有提过噶啦。佢咁样将佢阉一刀，将佢变咗做一个撑咗一个大核啦嘛。咁呢入边佢用同样嘅刀法，不过咧就冇咁难睇了。之前我哋讲 iPad 嗰阵时就喺度好做嘅嘛，大佬你大家都叫 M4， 但其实入面嗰嚿嘢唔系同一件嘢噶。咁呢度入面咧，上一次讲 A17 Pro 嗰阵时咪讲紧，咁呢嚿嘢叫 A17 Pro， 咁唔 Pro 嗰嚿咧，最终系冇出现过噶。但系而家呢次咧就 OK 嗱，俾你一个叫 A18， 一个叫 A18 Pro， 咁咪合算咯。我都明白，你既然系唔同嘅嘢，你就改唔同嘅名，所以点解话 AirPod 嗰度迟早都会换埋就系咁样。即系你既然系唔同嘅嘢，你就改唔同嘅名。你唔好你叫埋同一样嘢，真系好混啊！总之佢而家就系 A18 同 A18 Pro， 咁啊，性能差几多咧？其实唔会好多，最少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差咗一代啦。所以呢个无印版应该其实提升几多？所以 Apple 喺呢类咁嘅数字入边咧，中意取巧技术性犯规就经常有啦。所以点解佢对标嘅系用上两代嘅？点解要咁样对标呢？因为咁之前。15无印是用紧上一代的 GPU 嘛，咁所以你咪要用，你要隔两代咯。但系如果你同 A17 比咧，其实唔系强化咗好多嘅啫，差个 15%。咁啊 ，C 依然系 CPU 人对面 GPU 输对面咯，一样情况咯，应该系。咁啊，效能上就暂时就未有啲测试报告啦。咁向来都系咁啦，次次佢哋发布嗰阵时候，我哋 唔系啊，错多两成咯，系算够数啦。即系有啲鬼佬测试嘅就话，宣称去到 M1 嘅 level， 但就手挑所谓咩？对我，对于我要，对除我又唔攞嚟打元神，我又唔谂住攞嚟打死亡信封。佢快几多，其实对我嚟讲系冇影响嘅。咁嗱，咁就顺便讲埋啦。最唔重要嘅，唔系，其实最紧重要嘅就系价钱方面冇变过嘅。16 Pro Max 演目击版依然系10199，依然系好拉贵。有一句要换机换噶啦，呢啲嘢就至于有啲人会比较在意。嘅蘋果智能啊 ，Apple Intelligence 咁咧， 佢咁暫時嗰個係咪其實係上WWDC 嗰段片嚟啊？係咪 Exactly 同一段片定係 舊字咩？ 內容就一樣啦，係咪 Exactly 同一段片？我唔係啊，肯定。 咁今次追加新嘅消息就係、是、首先就係明年咧會有中文嘅，但係咧香港會用咩版本就唔知，因為咧台灣就話咗明啦，係用 ChatGPT， 咁香港嘅 ChatGPT 唔俾用啦。但其实香港是仲有其他的外国 AI 可以用的，那他可能用其他外国 AI 代替啦。至于大陆呢， 哪档外国 AI？ 老实说而家 有香港有， 市面黑不出嚟嗰三档嘢都话都系香港用唔到嘅。 唔系，不过唔知系咪啊？因为 XAI 嗰个 group 香港用到嘅。 嗯， 佢都冇帮，佢都冇帮香港个知香港嘅。IP 啊， 但我相信佢冇放过 API 出嚟噶啦。 有一句呢啲嘢，同 Elon Musk 讲数嘅啫，你肯讲佢肯俾你噶啦。 总之香港会点我唔肯定，但系我肯定嘅就系，就算佢支援中文都好，都未必咁快支援广东话。就算佢即刻支援广东话都好，都一定系坦地康嘅。 即系一定系听起嚟系啲拱利或者淡仔嘅嘅腔嚟噶啦，肯定是大众。呢、这个就关之前我哋上一次讲AI 嗰时已经提过噶啦，因为佢肯定训练借资料系普通话，然后将佢转成做广东话啫。我唔知佢克服咗几多啦。 唔系啊，探仔空几好啊，香港人好怀香港回忆嚟噶。 因为佢同你主要同你交互嗰个系佢 Apple 自己嗰嚿嘢嚟嘅，就同未必同你同 ChatGPT 一样嘅情况啊。但系如果系 ChatGPT 嘅情况咧，就会出现个拱利腔噶啦。咁啊，呢个你又预谂咗啦。佢直支援已经算系我呢家底噶啦。即系如果你系冲住 AI 嚟嘅，可以唔使理佢字。如果你要用嘅话，你可以用英文嘅，但系你要将你个地区改成做美国嘅。一个月之后佢会出英文啦，然后再一个月即系十一月会出其他英文。即係因為英文有好多種啊嘛，咩加拿大英文啊、英國英文啊，咁佢一開始係支援美國噶嘛。咁 至於外國咧，就下年我諗啊 ，iPhone 十七啦 ，iPhone 十七嗰時差唔多啦。 其他主要語言啦，因為其實嗰幾個語言好，一望就睇到啊。嗰幾個咧就係咩咧？ChatGPT 嗰陣時有公布到佢用嘅數據啊嘛，最多嗰幾個就係佢啦。呢個日文、法文、中文，即係都係佢前幾名啊。先講。是这个顺序是这个来的。日文最多，其次法文，跟住先是中文。其实在 AI 世界里面中文是很少的。不过不紧要啦，咁基本上讲咁耐吹咗咁耐 AI 都冇任何嘢可以俾到你。尤其是如果你在香港或者是你打算用返中文界面嘅，或者是你要用中文嘅 Siri 嘅话呢，基本上你都是 等啦， 等十七咯。佢出得嚟，我想十七应该要么系未，要么就出，要么可能甚至出咗噶啦。 我就难得唔换机就咁样啫嘛，唔急住换机。 佢真系同你讲，下年下半年嘅年底佢先出到中文版。我先讲佢跳票嘅问题啦，就喺佢个宣称范围之内出到都好啦，都有机会十七影咗咗噶啦。完全唔需要为佢。不过亦都因为 AI 问题啦，所以咧无印咧都由六 G 升到八 G。我真的非常之相信，如果冇 AI 嘅存在咧，十六系唔可能咁快有八 G 嘅 RAM 嘅。你以 Apple 识 RAM 如今嘅 尿性 嘅做法嚟讲，佢之前守咗四 G RAM 守咗几轮耐啊，结果一开嗰时发现，哎呀，你得六 G 唔够喎，即系硬性规定嚟嘅。都系德智斯大会嗰时有提到噶咯 ，M1 都用得，但系点解更加强嘅 A 十六系唔得啦？就是 RAM 不够 RAM 的问题来的，咁啊，所以佢要就加到翻个加翻到最低限度嘅八 G RAM 啦。而我亦都相信你有捻排用啊，八 G RAM 个短时间内都应该唔会再加俾你嘅，除非佢个 Apple AI 又话要更加多 RAM 先用先行得喐啦。虽然呢个趋势上系通常个模型出现之后咧，系越来越细嘅，会需要嘅 RAM 系越来越少嘅。所以好多人都话啊，呢次个十六好抵。某程度上的确是的，就是你唯一要忍的依然就是你用这样的价钱，你依然给个 60Hz 的 mon 给你，看你看你接不接受到咯， 接受 到我觉得没所 谓。Promax 不是可以有汽车去120咯。 啊，即是你接受不到的，其实你可以还返 15Pro 的，即是绝对没问题的。 15Pro 好关键，我现在 15Pro 什么都要行到的。 其实我相信 A17Pro 的性能不会弱于 A18 很多的。即系你大可以去买部旧嘅十五部嘅，睇点睇啦。即系虽然佢所谓嘅十六都多咗多嘢，而且都做个好好玩嘅仔啦，但系我嘅建议都系跳过。 等十七啦， 完全系建议跳过十七。我唔系话十七有咩大改成，而系宁愿到出十七的时候买十六部，都冇而家咁半天掉。主打嘅全部都系迟啲啦，迟啲啦，迟啲啦。我咁样，哇！你个发布会。讲嘅要么就系旧嘢嚟嘅，完全旧嘅嘅产品，当新咁样咪；要么就系、是，哎呀唔好意思，我下年我都未必出到俾你。我屌啦，成日真系成个嘢，真系点解话佢冇料到就系因为咁，即系唔好讲佢闷唔闷啦。喂，大佬，你讲嘅嘢要么就系未有嘅，要么就系早就有嘅。咁我要睇你个发布会嚟把捻啦。系，不过算啦。 好啊，其实大致差唔多噶啦。 即系之前讲 AI 啊，嗰啲成嗰阵时都已经过，我已经 warn 咗噶啦，得得 DC 嗰时候已经 warn 咗噶啦。 因为其实今年咧最重要，其实就唔系呢个发布会嘅，系 M 四系列嘅十一月。因为其实咧流传紧就系十一月，即系就十月同十一月咧就会有两个发布会。首先就系好耐冇更新嘅 iPad Mini 就会更新啦，改善咗佢个 Jelly， 即系搞掂咗个 Jelly 问题画面。 另一个就是十一月的 iMac Mini， 话会更加细部的 Mac Mini 同埋 Mac Studio 行 M 四嘅，咁就换机是时候噶啦。 传闻中的 S 新一代 SE 依然是未见影啦。 吓，厌年呢个依其实冇变过嘅，一直都话厌年嘅。 唔系噶，之前嘅顺序应该今年要见到嘢啦。不过就算啦，佢呢嚿嘢本身都冇咩传统可言噶啦。佢中意出就出，唔中意出就拍走啦。即系 唔中意出讲都冇计噶啦。 咁啊，结论啦，咁啊，冇错，的确呢个 Apple 呢个发布会有好多人都话冇乜嘢啊。其实多咗个掣影，嗰、那个掣影差咗好远啦。虽然啦，就嗰个掣，与其话攞嚟影相，我觉得应该系有更加多嘅玩法嚟嘅。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我真系我睇眼光真系同为咗影像而铺路。不过可能暂时主力系做影像啦，因为毕竟佢个新 Siri 啊、AI 啊相关嗰啲嘢，都仲生成式 AI 嗰啲都仲未搞出嚟啊嘛。咁啊，暂时叫住佢做咩咯？到时候后佢就会变成一个万能键，另一个万能键噶啦，即系一个有手势嘅万能键咁样咯。因为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上面有个好细嘅 Magic Mouse 嘅背脊，嗰嚿嘢好好玩噶嘛？大家记唔记得？ 系啦， 但系除咗呢样之后咧，我成件事系有少少失落。失落唔系话佢唔新唔成，系我真真正正感觉到斯芬执个年代过咗去咯。因为呢以前我认知中的 Apple 是它会拱一嚿嘢出来，你一开始是很不认同它，会很奇怪，未必不一定认同它，总之就是很离经半道，你会觉得然后你会发现很好用、其实当然也有炒车的时候、当然有创新一定会伴随你，但是 梗系唔好讲呢个黑历史啦。 Apple 讲真啲人成日即系每一次啲人就话Jobs 死咗之后已经冇创意，我心谂有啲创意你又唔买，屌你个閪，你发捻样，即系叫做咩？有啲创意，即系例如话系四方形嘅 map， 即系当时有个胶箱装上嚟嗰部嘢，叫我炒咗啦，嗰部 iMac 好多年前嘅。 嗱，嗰部嘢唔系标准四方形嚟噶，小叻他嗰嚿嘢，最终妥协于嗰个嘢唔系 exactly 一尺乘一尺乘一尺嘅。不过就呢个系小知识啦吓，嗰嚿嘢，我知道你讲嗰个四方形噶嘛。 啊，仲有 Apple， 仲有 iPod HiFi 咁嘅嘢，屌当年啊 Jobs 出埋好多奇奇怪怪嘢，即系人一死咗咧，啲失败咗嘅嘢，大家就唔记得咗噶，就记得成功嘅嘢。 咁好正常嘅啫喎。 唔系 MacBook Air 啊。是直至到去最后大家都屌鸠佢，就咩得你得一个 USB Type-C 头啊，唔够用啊。而系到系去到最后都仲系有人屌紧噶，为咗阿 Jobs 嗰种好强烈地嘅越少开越好，搞到就 吓、真系少到过咗货啊嘛。 大佬，我一出街又要带叉电器，跟住又要带个盒子啊，九千几样嘢，一个盒边够啫？咁而家 结果而家咪要加个 dock 落去咯。 系咁，佢咪而家咁 Air 咧，佢系两个头就加埋个 两个头，每一样要多。 唔系两个头，其实咧，两个头加埋充电视，起码就咩？你充电视唔包个头啦嘛，已经唔系。以前充电视食咗你个头啦，顶佢快。 而家揸住部 M1 MacBook Pro 咪就系贪得两个头要兼埋充电咯。结果基本上你如果要用其他嘢嘅话，就要用 dock 啦。 咁佢而家就两个头就唔计充电啦，咁就 OK 够用啦，又唔敢话好多，就 OK 够用啦。 OK， 我翻嚟，我嘅感觉就系佢而家俾出嚟嘅就系更加快嘅马车。以前嘅 Apple 系唔会俾够更加快嘅马车俾你噶嘛，佢会超出我嘅想象，俾部汽车，甚至俾部火箭俾我噶嘛。但系而家感觉就系冇错，一个更加快嘅马车系好用嘅，但系如果系出自 Apple 之手，就会觉得有啲可惜。我会有啲咁嘅感觉，但系的确又调翻转讲，超乎常人想象嘅创意。不是下下都拿得出来，而且的确阿执事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死了好难多年了。阿天福向来都不是做这些东西的人，我们之前说好难多次，他是技术佬来的嘛，他就是贪不专做更加快的马车的人来的。他好好地做一架更加快的马车依然是有作用的，不过就是那个年代已经完全逝去了。他真的有天福封闭的 iPhone， 尤其是这台16真的非常之天福。即系完全一丁点执屎嘅感觉都冇咗咯，咁啊，不过呢个就系真系人哋都真系走咗咁耐，你要接受啊，执屎执咗咁多年啦都， 算啦， 即系总会过去嘅，咁佢阿马车仲系算系更加快，咪算系咁咯，啊，冇调翻转吸回去就算啦，即系你睇其他厂频频炒车嗰啲嘢啊，咁啊，呢部马车的确更加快，的确更加好用，咁你受唔受就你嘅事啦，咁样咯。 咁就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咧，普发表会有一个要买啦。 好，咁今次嘅 Apple 发布话冇嘢讲都讲咁耐啦。好， 主要都系屌咯。 系啦，咁有咩嘢留翻另一个更加搞笑嘅嘢再讲。好，下一集再见，拜 拜。Bye.